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咁呢几句经文呢就係、是、结前呢所谓水难啊、火难啊、刀兵难啊、冤贼难啊、罗刹鬼难啊，咁我哋能够啊避过呢种咁嘅灾难呢，都係完全观世音菩萨啊嗰种个威德与共神通个力量啊之所加倍，故巍巍如是啊！佢呢种嘅功德，佢呢种嘅慈悲加倍我哋咧，所谓恩重如山，所以话巍巍啊，即系高大咁嘅意思，系广阔咁嘅意思。咁啊，菩萨对我哋嗰种恩咧，系认真咧，就系广大。嗱，咁啊，菩萨摩诃萨咧，摩诃萨就是属于咧系大菩萨，就话释灵观音菩萨啦，系古佛再来啊，系属于佛菩萨啦。自然呢个菩萨身咧，都系属于大菩萨，先至有如是个威德啊，有如是嘅神力咧，来到啊系加庇我哋。咁在呢个大悲咒经里面讲啊，佢话假使有人咁啊，重视此个大悲陀罗尼咒啊，即系呢个人咧持大悲咒咧，咁啊，如果佢能够落到呢个江河里边咧去冲凉，咁啊，即系等于话呢个江河嗰啲水啊，佢曾经咧系冲过凉。但是之后啊，如果有人呢是继续咁落去呢，佢曾经冲过凉啊呢、这个江河里面呢再次冲凉嘅话呢，咁呢个人呢都可以直到呢曾经持过大悲咒个人啊嗰种嘅威德嗰种嘅神力啊，都可以消除恶业，消除一切罪障啊！日后可以咧往生此界他方嘅净土，所谓莲花化身啊，系不受呢个胎生。咁啊，同时在呢个大悲咒经里边，佢亦都讲啊，佢话假如有人家重持此个大悲神咒。咁啊，佢喺呢个路上行，咁啊，忽然间咧有一阵风吹埋嚟呢个人嘅身上，嗱，咁呢啲风咧就唔会话停响住噶，咁啊，佢吹到呢个持咒人嘅身上之后啦，咁啊，当然嗰啲风咧就继续咧向后去啦，咁啊，如果你跟咗呢个人嘅后边啊。你亦俾佢啲风咧，系飘过吹到嘅话咧，咁啊呢个人啊，亦都沾染到呢个持大悲咒嘅人，嗰啲风咧曾经吹过佢嘅身上，咁啊即使咧系呢个风尾啊，咁啊吹到其他人，咁啊其他人啦吓。都可以啊，藉着呢个人持大悲咒嘅力量之故，咁啊都可以咧消除呢个恶业，消除呢个罪障，永不生于呢个三恶道受苦，能够常生佛前。嗱咁样啊，我哋曾经咧沐浴过。这个持大悲咒人这个沐浴过的水以共啊，他那些风呢是吹过持大悲咒的人的身上，那么跟着就吹来我自己的身上啊，都尚且得到呢是消灾障， 而滅除一切的災難，何況假使有人家是親自受持讀誦此個大悲神咒、普門品啊，或者咧係觀世音菩薩嘅話咧，咁啊肯定呢個人所得嘅福報係不可思議，所以此節就佛同無盡意菩薩講啊，佢話觀世音菩薩係一尊大菩薩，佢有好大嘅威德啊！有好大的神通力，所谓巍巍如是啊，而上来所讲能免水难，能免火难，能免刀杖难，能免这个冤残啊，以共夜叉罗叉鬼之难。那咁啊，向下呢就是讲有关呢，如果受持这个大悲咒普门品呢，就能够免除这个贪嗔痴的三毒。各位若有众生是多于淫欲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离欲，此就属于灭除三毒之中呢，第一是灭除这个贪欲。各位若有众生，咁无论边一个咧，即系有一类咁嘅众生，系有一类咧咁样嘅人，无论佢是男或者咧系女啊，佢就多于淫欲，佢就系好多咧呢啲咁嘅淫心啊，以共咧呢个欲念。咁啊，男子亦有呢一类人，女子亦有呢一类人。咁啊，但系呢个淫欲咧，就属于呢个贪心，亦都可以讲咧系呢个生死嘅根本啊。所以《圆觉经》里边讲，佢话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啊，一切嘅众生有这个生死的轮回，就是由于这个男女的淫欲，然后才有他这个性命。那么有这个性命，那么当然跟住而来就有这个生老病死啊，种种的痛苦啦。所以这个维教三经里面亦都讲啊，他说劳欲是有散失之期，妻子呢是没有这个远离之念啊。我们如果即使犯了法是坐监牢，那你判我几多年呢？十年二十年，那么亦都有放之一日啊。但是如果丈夫贪恋于这个妻子，或者妻子啊贪恋于这个丈夫呢，他没有这个远离这一种的心念，所谓如胶就是如漆，那么欲爱牵缠如同这个苦海啊。所以言口科里面讲呢，他说爱河千尺浪啊，苦海都万重波，都是这个爱河，都是这个欲念。那咁啊，《楞严经》咧就讲得更加咧系明白。佢话汝爱我心，我亦爱汝心啊！我怜汝色，你亦怜我色啊！佢话以是因缘，经八千劫都常在生死。嗱，咁啊，因为有呢个男女嘅欲念，如果过分嘅话咧，就会伤害这个身体，由于伤害这个身体，那么就要保养呢。所谓贪爱就同知，知就是知保啊，贪不能止，那么以此之故呢，亦都是因此流转这个生死了。 因为我哋爱欲会消耗呢个身体嘅精力，咁啊就要揾保养啦。嗱，咁啊为咗保养自己呢个身体，咁就离唔开杀生食肉啦。咁啊，所以就以呢个贪同埋呢个杀啊为佢个根本。有咗贪同埋杀咧，所以就有呢个生死嘅轮回。嗱，咁啊，所以咧。如果多于这个欲念的人，如果你想免除这个贪欲，那么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离欲。那我们这个人如果这个欲心重，都是畜生呢这个贪欲的种子强，贪欲的种子多啊，所以呢我们今生呢亦都是由这个种子起现行，所以这个贪欲就多了。假如我们常常称念观世音菩萨，我们此生不离观世音菩萨，我们变了念观音菩萨这种善根的种子呢就强就多，咁就变成啊，我哋多生多劫乃至今生啊，呢种嘅欲念咧，相对咧就会减少，就可以咧系得到离开呢个贪欲。此就系第一种根据本经咧而讲嘅。嗱，咁啊，如果从呢个小乘教法嚟讲咧，我们就可以修这个不净观。那么怎样叫修不净观呢？那么小乘这个五停心观之中啊，其中第一种他说多贪众生啊，就是要修这个不净观，就是观察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其实呢所谓九孔常流不净啊，两只眼、两只耳、两个鼻哥孔同埋呢个嘴，如果大小便，你话有边一个处嘅地方啊系清洁嘅咧？有边一处嘅地方啊系干净唔邋遢嘅咧？其实自己啊都唔中意噶。嗱，咁啊，如果系中意噶啦，你就唔需要去洗啦。就唔需要去抹啦，去清洁啦。只不过我哋做咗一个业障嘅众生，佢即使常流不净啊，我哋就只有尽量咧做到佢干净啊，做到佢咧清洁，唔好俾人家闻到啊，自己呢个身上咧有呢个臭味之气。嗱，咁我哋再生固然系如此啦。如果死咗之后咧，咁啊，寒冷嘅天气都仲好啊，有个天然嘅大雪柜，佢都冇咁容易化啊。嗱，咁啊，生在星马啊，或者我从前所住嘅呢个夏威夷，咁啊，一年四季啊，佢根本就冇呢个寒冷嘅，一年四季都系热嘅。嗱，咁啊，如果呢个人死咗之后咧，遇到呢个天气热咧，啊，更加容易化啦。如果你唔快快脆脆去清理佢啊，佢就好容易咧会发胀、会发瘀、会烂、会流嗰啲脓血嘅水，而且有嗰啲虫咧去啖食，咁啊最后啊一把火一烧，你话仲有乜嘢啊？如果你唔用火葬咧，都要快啲啦。在这个泥的地方呢挖一个坛，将它呢来到埋葬。如果不是呢，任何人啊，就算到那个时候是你至亲的父母、至恩爱的夫妻啊，我相信你都不愿意接近他，都不愿意看他的了。因为这个气味难闻啊，那么试问上我们这个人这个我啊，仲点值得去贪恋呢？ 点值得去挽留。咁因此我哋咧，一方面系修呢个不净观，系一方面咧就系常常清念啊呢个观世音菩萨，咁样咧吓就希望咧以呢个观想力以及呢个观音菩萨嗰种慈悲力啊，咁啊可以啦吓，唔免除呢个贪欲。咁所以呢个欲念呢係为呢个生死嘅根本啊，係我哋呢个人生呢嘅大过啊。所以楞严经第六卷最后呢个四种清净明慧呢，佢亦都呢有咁样讲。佢话若知世界六道众生，如果其心不淫啊，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他以修三昧就本想出这个尘劳烦恼，但是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他而不断淫就必定落于这个魔道。他说上品就做这个魔王，中品就是做这个魔民，下品呢就做这个魔女呢来到侍奉呢那些魔王那些魔民。那为什么上品呢就是说禅定呢深啲，这个欲念呢少啲，都堕落做魔王。那如果禅定呢与这个欲念呢是相对咁多的呢，就做这个魔民。但是如果这个欲念胜过这个禅定，就下品都堕落做这个魔女，被那些魔王魔子去淫贱。那么修禅定淫心不断，都尚且堕落做魔王魔民魔女，何况我哋如果全无呢个禅定嘅呢，咁就更加啦吓堕落啦，越堕地越深啊，想做魔王魔子魔孙都做唔够资格。咁啊，可见呢个欲念呢个总个过处呢系好大。嗱，咁啊，《楞严经》呢系由阿难尊者呢自堕淫室呢而发起嘅，所以全部楞严经呢就要以呢个离爱啊得解脱为呢个众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呢所得呢一种嘅妙用。嗱，咁啊，《楞严经》讲呢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但是呢都以这个火大呢排一第一，论它的次序它就排第三的。这个火大呢就代表这个淫欲火啊，所以这个乌初失魔尊者修这个火大圆通，它就能够化这个多淫心成这个智慧火，所以七大这个火大排第三的，应该啊他将他都排在第一，那么就说明了这个欲心就是欲火啊。若是修行不断这个淫欲火，始终呢是无法子得到解脱。嗱，头先我哋所讲第六卷，咁啊四种清净明慧，如果小乘界呢四种根本界咧，就系、是、叫做淫道杀妄，佢嘅次序啊。小乘人咧修行四根本界中咧，最注重就系呢个淫界啦。嗱，但系大乘嘅佛法咧，就应该咧系杀道淫妄，以杀戒为先，因为大乘佛法啊，行菩萨道就是要度众生的。 嗱，咁啊，既然度众生啦，当然就唔可以伤害众生啦。咁啊，照理咧就应该啊系呢个杀戒为先。但个楞严经系大乘佛法无上妙法，咁啊，点解个四种根本戒里边啊，佢哋以呢个淫戒为先，唔以呢个杀戒为先呢？咁啊，就系说明呢个淫欲个过患呢系特别来得重。而知道第八卷所谓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以前啊，咁啊，所谓有三件事，佢话一者收集，不随其助因啊；二者增修，就呼其正性；三者增进，就为其现业。那么第一种呢，乜嘢叫做助因呢？就系、是、助呢个淫欲，系为呢个生死之因都要戒啊。嗱，咁啊，乜嘢系助长呢个淫欲嘅呢？就是这个五种身菜了。那五种身菜呢，在这个梵网经里面讲呢，所谓大蒜、甲葱、池葱、兰葱、轻渠，是五种身菜不得食。那这五种身菜呢，有些呢就是印度有的，中国没有的，有些呢是中国有的。如果我们在我们中国来讲，包括外国好像欧美那些，我们就包括洋葱、翘头、韭菜、韭黄、葱、蒜，这些都不可以吃。有个问题，我们不杀生就是食斋就不要食肉啦，相慈悲心啦。咁啊，但系所举出呢几样都是属于植物，是属于菜蔬，冇生命嘅，点解唔可以食呢？所以《楞严经》咧就解释啦，佢话熟食就发淫啊，生食就增呢个嗔恨。嗱，咁我哋本身咧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有这个生死的严重，都是多于这个淫欲啊。所以呢，有关帮助这个淫欲生长的植物，如刚才所讲的葱啊、蒜啊、洋葱啊、韭菜啊、韭黄啊、蒜头这些呢，因为熟食能够助长这个欲念啊，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我们信佛的人呢，尤其是食斋的人呢，就应该呢就要断除这一种呢所谓五身菜，就是这样的理由。因为他熟食的煮熟来食呢，他有助长这个淫欲的功能。那么向下第二讲这个嗔恨呢，同样是不可以吃这个五辛，因为生食呢不是煮熟来吃呢，他们会增加他这个嗔恨。好像我们中国北方呢就是落雪的，那么落雪就肯定是冻，那么当然在这个文化这个科技没那么发达呢，他们每一间屋都不是说有暖气的。加上这个欧美国家落雪的地方呢，它可以成日开这个暖气，校准这个度数。如果你不出门口呢，在屋企呢着一粒衫都得的了，同天热这样的。是出家先是着多两件衫而已，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在我们中国呢，那些乡村的地方呢就没有这么好的设备。他们只有闩实晒那些门，但是闩实晒那些门那些雪啊，在这个屋顶的地方，那么当然都会影响这间屋很阴冻。那么他们唯一办法呢就吃这个大蒜，吃这个大蒜就会增加这个热量来到保护他自己的身体呢就不好得那么冻。因此呢，北方人的脾气呢 就教我哋南方人咧系略为暴躁啲噶，所谓生性咧就增加佢呢个亲恨。嗱，咁啊呢次讲多淫，咁啊第二段咧就讲多亲，无论淫与共亲咧呢两方面啊，呢个五辛菜都系助长佢生起，因此就要戒除，就系咁嘅理由。嗱，咁啊，而且啊，我哋食呢个五辛菜嘅人咧，咁啊，佢有一种咧臭气啊，呢个嘴。嗱，呢种臭气我哋人就唔中意闻，但系嗰啲鬼神咧好中意噶。所以《灵经》咧跟住有讲啊，佢话如果呢个人食五辛咧，常常咧同嗰啲鬼咧走埋一堆，但系嗰啲鬼就无形无相啊，你又睇唔到嘅。咁啊，嗰啲鬼都常常舐你个脷，啊，舐你个嘴唇啊，你不过唔知嘅咋。咁啊，因为由于嗰啲鬼都中意呢一种嘅臭气，常常舐你个嘴啊，咁啊，同你走埋一堆咧，你同嗰啲鬼走埋一堆嘅时间长，咁你咧同啲鬼咧有咗一种鱼。你个福德咧，就日日减少，就长与鬼住啊！咁啊，有咁多个好嘅理由，咁啊，所以我哋一个真正信佛嘅佛弟子咧，咁啊，最好就唔好食呢个五辛菜啊，因为助长呢个贪嗔，亦都长与鬼住啊，福德日消，咁市民有咁多个罪过啦。我哋又何必食呢个五辛菜呢？咁啊，所以在呢个四十二章经里边讲啊，佢话爱欲断者如四肢断啊，都不复为用啊。四肢就系两手两脚，咁啊呢个人咧，如果冇咗两只手两只脚都断埋，咁你话呢个人仲有乜嘢作用呢？咁啊，除咗瞓响树之外咧。他没有手不能做事，没有脚不能行路，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个人可以说。那么我们爱欲断了呢，都是一样，没有了这个贪欲，就没有了这个生死根本，就可以得到解脱自由，好像四肢断了，是不复为用一样。那么可见这个贪欲这个过患得很大，那么如果我们欲想远离这个贪欲的话呢，我们第一就是修这个五停心观的第一种，所谓多贪众生是不净观，时时观察自己是不净。那么第二呢，就最好就是念观音菩萨，我哋念观音菩萨嘅种子多啦，善根种子强啦，就可以将我哋呢个欲念嘅种子咧系消除。咁啊，如果咁样讲，有人问啦，佢话做人岂不是莫好消己？咁啊，其实咧做人啊系好幻化，几十年，我哋常常打个报纸一睇啊。好多嗰啲富民咧，未必系个个都八九十岁噶，有啲三十零岁，有啲四十零岁，有啲五十零岁，有啲六十零岁。咁啊，算你九十岁、一百岁又点话啫？你不过食多三几十年，总归有一人啊系要走嘅。等于话，即使一百岁，呢个光阴亦都有限啊。我哋过咗一个年就得翻九十九，再过一个年得翻九十八嘅咋，一路一路减落去，所以过年咧唔值得欢喜啊，就应该提起我哋嘅道心。咁啊，我哋以呢个有限嘅光阴，我哋嘅修呢个无限嘅福业，我哋以呢个有限嘅时间啊。佢培植我哋无限嘅慧业，所谓布施结缘、戒杀放生、诵经拜佛，我哋要争取时间， 不要因循苟且，那这个呢就叫做聪明人，这个呢才是叫做有这个智慧的人。所以说若是呢有众生多于任用，他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利用。那么第二呢就是若多亲为，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就离亲了。此就是离三毒之中第二种，就是念观音菩萨可以呢是免离这个亲恨。亲恨呢就是我们的心一种的无明火。那么亲呢都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理由的亲恨，那么一种呢就叫做冇理由的亲恨。那有理由的亲恨就好像你对我不住啦，或者你所有的动作所做的事，那么令我有所损失啦，那么我就怀恨在心，就发脾气啦，那这种就是有理由的亲恨。那么第二种冇理由的亲恨呢，或者他有钱啦，所谓那些公子哥儿的脾气或者那些大少奶奶的脾气，他样样都现成，有这么多不什么东西他就发你脾气来了，有没有道理他不计较的了。这种呢他就没有理呢他都发脾气，此世的嘛，自己呢有地位或者有钱了，咁佢咪自细随便就发脾气啦，唔讲道理嘅。咁呢种呢叫做冇理嘅发脾气。现在呢唔论你有道理冇道理，咁发亲脾气啦都系有伤我哋呢个大慈悲呀。所以呢个决定毗尼经里面讲呢，佢话宁起百千个贪心啊，都不愿意起这个一念的亲心。为什么呢？因为违背这个大慈悲的呢莫过于这个亲恨心。而这个维教经里面也说，他说亲心甚于猛火，他说常当防护，但无令得入，结这个功德发财，莫过于这个亲恨心。所以这个花严经里面又讲，他说一念亲心起，都百万障门开。我们起一念亲心呢，那些业障之门呢就打开了，我们就做这个好多好多的业障。因此我们呢就不好啊有这个亲恨心。那么没有这个亲恨心呢，我们就应该呢就要有这个忍辱心了。我们用这个忍辱呢就来到是对付呢这个亲恨。那么所以经常讲呢，尤其是法华经呢，就是我们家讲这个普门品其中之一品，我哋普门品咧就属于《法华经》嘅。咁啊，《法华经》里边讲咧，佢话呢个忍辱啊，就好似乜咧？就好似一件衣服。嗱，咁啊，衣服就系能够挡住外来嘅障碍，好似大风啦，或者天时冻啦。咁啊，我哋咧吓着件衫咧，就可以挡这个寒冷，可以挡这个外来呢这个障碍物，保护呢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那我们忍辱都是我们能够着住这件忍辱的衫呢，就可以挡住这个亲恨，令这个亲恨呢不好呢生起，令这个亲火呢不好呢烧得着。所以我们出家者 或者你哋受过五戒、受过菩萨戒呢个在家人啊，咁啊都系搭件衣、搭件袈裟。呢件衫咧，呢件袈裟就系叫做柔和人肉衣啊。我哋搭起呢一件袈裟咧，就应该咧要收呢个忍辱，唔好咧时时咧发脾气啊。因为呢个脾气一发，呢个亲火一升啊，乜嘢功德都俾你烧晒啊。所以我哋搭起呢件袈裟，我哋常常咧就要睇住啊，我系一件搭起袈裟嘅人。我既然是一个搭起袈裟的人，我们就应该呢就要修这个忍辱法，以这一件袈裟呢来都挡住啊一切的外境，不要令自己呢发起这个嗔恨。所以佛讲啊，他说忍辱是第一道，佛说就无为罪啊，这个忍辱呢是属于第一个道理，是能够进入无为呢是最重要一个法。如果你凡事不能忍，你肯定呢不容易呢是得到正道，是不容易得到呢是悟道，修行呢成功。所以修行人一定呢最紧要啊是有这个忍辱。所以永嘉禅师正道歌里面讲，他说从他播就任他飞，他把火烧天就吐自皮啊，我们都恰似饮金炉，烧融遁入就不知啊。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修道人，即使有人毁谤自己，他们由得他毁谤，即使有人对自己无理取闹非议自己，你们任他非议，任他去讲，那就好像什么呢，他说把火烧天就吐自皮啊，你不要说在地下，你就走到最高那个山，世界上是最高的山的了，你走去这个山顶了，放很大的火做什么呢，你要烧个天，这个天啊究竟有多高呢，我们都未曾量过，就知道这个天是很高的，就算你在最高的山顶放大火的烧呢，那最多就得浸烟，这个天呢不会被你烧着的，这个天呢就不会被你烧冧，亦都不会被你烧坏，即是说呢你斩拿来生火，他说把火烧天就徒自疲，你只是增加你自己的疲劳的困倦，你根本就烧不到个天。就个譬如任何人毁谤自己，这都是你的事，你有权讲什么毁谤，但是我不听你，我不理你啊，你亦莫奈我何啊，你总不可以说打我吧，你讲啊都有自由的，你说毁谤啊，你说我是怎样不好怎样坏有什么意见啊，我的的确确呢不至于你所讲这么坏，亦不至于你所讲得咁唔好啊，咁我理你做乜，你咪只有增加你自己个罪业，可以讲呢就譬如把火烧天只係增加你自己个疲劳。佢话我问恰似饮金炉啊，佢话我听到呢好似饮咗呢个金炉呢咁清凉，根本啊你们毁谤什么是属于外境，是外边的事，与我自己呢是无关啊。他说消融就遁入不思议了，如果我修这个忍辱法消融了啊，融化了这个嗔恨，融化了这个毁谤啊，我以这个忍辱 能够容化呢个嗔恨毁谤啦，我就顿然间进入咧呢个不思嘅境界。所以跟住佢又讲啊，佢话观恶言就是功德啊，此则成我善知识，不因散谤起冤亲，就何表无生慈忍力。他说观这个恶言呢，你不好呢起嗔恨不得已，你就当是一种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他成就你的忍辱啊。我们有很多那些魔障呢，你的道心一生起呢来扰乱你的。那么如果你动不动就起嗔恨呢，你什么功德都没有了。所以凡是一个真修道人，咁啊遇到啊嗰啲恶言啊毁谤咧，啊你唔单唔好亲恨啊，你仲当为一种咧系功德。点解咧？佢话此则成我善知识啊，系成就我忍辱嘅善知识。你就系我个大善知识。如果你唔毁谤我，唔破坏我，唔冤枉我，我咧收唔到你嘅忍辱行。我能够收到你的忍辱行呢，都是由于你啊无理毁谤破坏。咁因此呢，你对我破坏越毁谤呢，我自己越收你的忍辱，我成就你的忍辱行呢，都是由你呢对我毁谤而成就的。所以我对你不单说不怀恨，我还要多谢你，你是我的善知识，成就我这个忍辱行。所以说不因散谤起冤亲，不会因为呢人家赞叹我，我就好像觉得很亲切，人家毁谤我呢，我就觉得很冤恨。我们不会生起这一种心，你赞叹我又好，我不会欢喜啊！你毁谤我也好，我不会生个怨恨啊！不然的话，怎样可以表现啊我这种无生的慈悲忍辱力呢？他说何表无生慈忍力呢？就是由于啊你毁谤无理取闹，那么才增长呢我这一种啊所谓的忍辱心、柔和心。但是这种呢真是功夫来的，不是说讲就算了。我们是不是真正做到所谓柔和忍辱呢？你真的看看我们这个修养的功夫啊。所以说你说得一丈都不如行得一尺啊，说得一尺都不如行得一寸。讲是容易啊，真正样样能够忍得落嚟，沉得住气啊，看得破，放得下，不为呢个外境嘅毁谤所转啊，系唔容易啊。我哋普通人都有一个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要小事要忍啊。如果不忍呢，你一个大大的计划都很容易被这个呢小小的逆境呢破坏了。何况我们一个修行人，目的是了生脱死啊，期望开悟而成佛的呢，这样呢就更加更加更加呢不好有这个嗔恨。应该有这个柔和忍辱，那么才表现呢你个真正的道心，表现你真是着起这一件啊所谓柔和忍辱衣，做到呢是柔和忍辱，不被这个嗔恨的境界呢依所转了。那么从前呢，在这个江苏江都的地方，有一位姓王的老太太，她从小呢她都很有善根， 咁啊，佢啊食长斋，兼隔念观音菩萨。咁啊，旧时啲人结婚就好早嘅，咁佢十八岁咧就结婚啦，嫁老公啦。咁佢就嫁咗呢个姓刘嘅人嘅家里。咁啊，婚后咧佢就生到咧三个仔，就是、一个女。咁啊，木建乐嘅丈夫咧就死咗，咁等于话咧个好后生咧就守寡噶啦。咁啊，但系咧旧时嗰啲人咧就当然咧就比较保守啲，唔随便咧系再嫁嘅。咁啊，佢就守节啊，咁啊将个三个仔一个女咧，咪总算养大成人。咁啊，到咁上下咧。佢就为佢自己呢个大仔咧，娶新抱啦，自己做奶奶咯。咁啊，新抱咧就姓霍嘅，咁啊系一个咧极之咧刁蛮、扭计，等于话唔孝顺嘅人啦。咁啊，常常咧就同佢呢个家婆咧，咁啊总系唱呢个反调。啊，你话一，咁啊佢又话佢二喎。你叫他行呢，他就坐低，总是不同你合作扭民。咁好多好多嗰啲人呢，即係熟悉嗰啲亲朋戚友啊，都对佢呢个新抱呢好睇唔过眼嘅。咁时时呢都话，唉，佢话老太太啊，咁点解你呢个新抱得咁傲慢，咁刁蛮，咁啊，对你呢好似全无半点啊！呢个孝敬之心，对你呢个做家婆嘅，真系可以讲得唔放在眼内噶。咁啊，点解你都忍得沉得住气唔话佢嘅？咁呢个王老太太呢，如果系调转别人啊，都会加一把嘴系咧，我呢个新抱真系唔孝顺噶啦，都会加一把嘴都附和一下。咁但系呢个王老太太咧，佢因为信佛嘅时间信得长，亦都深深明白呢个忍辱咧嗰种个好处。咁啊，人哋咁样同佢讲啊，话佢个心抱对佢唔孝顺啦，佢唔单唔动气唔附和啊，佢仲帮佢个心抱讲话，佢话冇咁嘅事啊，佢话我个心抱咧对我啊好孝顺嘅。啊、我的心抱对我呢、啊、是很尊敬的，你所说的说他不孝顺是完全没有这回事、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抱刚刚在后堂，只是隔一个屏风，隔一个板帐，他听得很清楚，就觉得呢自己啊平时呢真的对个家婆呢冇乜礼貌，唔孝顺，不得已呢自己个家婆唔怪自己，真的别人都睇唔过眼嚟都批评自己㗎啦，但係自己个家婆呢仍然呢係爱护自己，维护自己，保护自己呢个面子，唔好俾人睇小，咁可见呢个老人家啦识得做人啦。咁因此呢佢就觉悟啊，都系自己个家婆好。咁佢从今以后呢，佢就改变啦以往嘅态度。咁对佢个家婆呢特别呢孝顺，特别一个尊敬，从今以后对佢个家婆啦吓，样样都照顾，体贴入微。嗱，咁呢一点呢就系说明啦，一个人呢如果是忍辱的，而且确呢有很多好处，能够忍辱呢可以转变这一个人呢那种的刁蛮，那种的嗔恨、啊、这个人如果刁蛮嗔恨呢，你就只有忍辱呢来到呢去对付他。如果不是呢，真的小事都会变成啊是大事。那么我们再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啊要对一切人都要忍辱呢？要对一切人都要柔和呢？ 呢啲就完全咧系一个心明佛法嘅人咧所应该知道嘅。嗱，《梵网经》里边讲啊，佢话一切男子都是我父啊，一切女人都是我母啊，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都皆是我父母。嗱，咁啊就说明咧。我哋生生世世，咁啊有一次生，就有一次死，咁啊都有父母生出嚟。只不过咧，我哋隔胎之谜啊，我哋唔知得边一个系我自己叔生嘅父母。其实说不定咧，在座啊咁多人咧，多生以来彼此咧互相啊为母子。为父女为亲属，只不过我哋呢有隔胎之谜，冇咗呢种个宿命通，业障深重障住我哋唔知。咁啊，既然我哋生生世世啊都系从呢个过去个父母而生出来，彼此互为亲属啦，咁啊，所以我哋对一切众生呢都要柔和，都要忍辱，唔好亲恨啊！所以就系本经《法华经》，咁啊对上咧有一品啊，叫做常不轻菩萨品。咁啊，佢系一个出家人嚟噶，系出家菩萨，唔系在家菩萨。咁啊，佢常常通街见到人啊，佢都叩头顶礼。咁人就问佢：哇，点解你以一个出家法师嘅身份，咁啊随处向人顶礼呢？咁佢就讲啊，佢话我不敢轻于汝等啊，佢话汝等都系未来之佛啊，咁呢啲系佛讲啊，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只系迟早个问题嘅啫。咁所以佢话我家顶礼咧，唔系顶礼今日，我系顶礼未来之佛啊，我当你哋咧系未来成佛，咁嚟到恭敬。咁所以佢咪心地啊柔和慈悲忍辱啦，所以个逢人都顶礼，呢啲就系最好咧修呢个忍辱行，也只有呢个人咧忍辱先至可以做得到啊！所以我哋求道或者学法，真系啊呢个忍辱两个字咧好重要啊，唔好有亲恨。重要忍辱，如果你唔够忍耐啊，实际上咧，你想求道修道啊，唔容易求得到，唔容易修得到啊。嗱，咁啊，从前有一位祖师叫做汾阳禅师啊，都系禅宗里边咧一位咧系大德嚟嘅。嗱，咁啊，当时咧有个晚辈啊，即系后学啦。他的名字叫慈明，那么很耐很耐所谓久仰这个汾阳禅师那种的道风，那种的德学，那么想去亲近他，所以有一次机会来了，不单他自己一个人，他在一个庙里面挂单，大家一起挂单，也都有很多大家同住，都说要去亲近这个汾阳禅师，所以他当然附和啦，咁啊成班有十个八个，啊，所以咪穿山过岭啊，咁啊旧时冇咩好嘅交通工具嘅喎，都系孭个包袱仔日行千里，天光行到黑，咁啊行噶去亲近嗰啲大德高僧啊，冇今时今日咁方便啦，咁啊坐私家车一阵间就到啦，直情车到门口就落车啦。咪旧先冇咁个福享啊！咁佢哋孭住个包袱咧，咪成班十几个人咧，咁就穿山越岭啊！咁啊去呢个汾阳禅师嗰度，咁啊去到嗰处咧，差唔多黑啦，已经好夜啦。嗱，咁啊照理咧，呢个汾阳禅师啊，就应该咧见到有人嚟亲近自己啦嘛，咁啊亦都夜啦，应该就。招呼人哋食餐饭啊， 咁然后呢安顿人家就住个地方，咁至合情合理啊。但呢个汾阳禅师呢唔係咁样做，佢一见到佢哋呢咪一盆一盆水啊，咁向佢哋泼，泼到个个全身都湿晒，固然冇招呼佢哋点样住响边度啊，咁连饭都冇得食。咁有好多人啊，真係有冇搞错啊，我哋远道而嚟亲近你，请你开示啊，咁等于话尊重你嘅德行啦、啊。咁来到啲夜啦，又冇招呼我哋住，又冇招呼我哋食饭，不得已啦，一仲要搵啲水淋湿我哋嘅身，咁究竟你有咩道德啊？咁好多人呢就退心，就走咗一半噶啦。十零个人呢都起码走得七八个。咁走咗一半，当晚佢就沉住气啊！我哋走吧，我哋仲亲近呢啲咁嘅大德做乜？佢系咩嘢大德的噶？咁走咗一半，咁仲留翻一半。咁第二朝起身咧，咁总算就瞓咗一晚啦。第二朝起身咪食早餐啦，食早餐啦。咁呢个汾阳禅师咧，佢唔系俾咩粥啊、面啊、斋菜噶，佢就大大盘嘅猪肉，咁大大条嘅鱼，咁捧出嚟咧，咁俾呢几个人食，哇！几个人一睇，咁真系咧好愕然啊！咁啲堂堂一个大德高僧，我哋嚟亲近佢，点解啊？你咁样招呼我哋啊？咁个个真啊！觉得好心灰啊，咁就走啦。咁冚唪唥走晒咧，就走正呢个慈明，佢唔走，佢够忍耐啊。佢话我系嚟亲近佢个法，我系嚟想向佢求法。至于话佢个人啊，点样不合情理，呢啲系佢个人嘅事。只要佢能够同我说法，令我开悟呢，都值得我亲近啦。咁佢能够咁样谂呢，所以佢就安心啦。其他人冚唪唥走晒，昨晚走一半，今朝呢连呢半都走埋啦。咁剩返前面一个人，呢、这个汾阳禅师一睇啦，咁呢个人都有啲份量，都有啲忍耐啦。咁好睇得起呢呢、这个慈明。咁因此在呢个时候都冚唪唥都走晒啦，淨係佢一个，咁大家面对面就好倾偈啦。咁佢都赞叹佢，佢话后生仔呀，咁你都几够忍耐。佢话好啦，你喺呢度住落嚟，咁我呢教你，我指导你。咁呢个慈明就问佢啦，佢话你点解呀，昨晚就泼佢哋嘅冷水，今朝啊，你就大块肉、大条鱼咁嚟俾佢哋，点解用呢个态度啊对佢哋咧？咁呢个汾阳禅师啊，就眯眯嘴咁笑啊，佢话呢啲咧系正式嘅游魂野鬼啊！佢话我一盆水，佢话一餐酒肉，就将呢啲游魂野鬼冚唪唥赶走啦。佢话你啊，总系算系好，你就唔属于呢个游魂野鬼之一类啊，所以我咧就招呼你，我咧就传法俾你。佢话呢种咧就系、是、我用呢啲手法睇下佢哋有冇咁嘅忍耐，值唔值得咧我传法啊教佢哋。佢话后生仔啊，你总算咧够忍耐。总算能够沉得住气，你都是未来一个法器啊！咁啊，值得我赞叹，睇起你，你喺度住我教你。咁啊，其实汾阳禅师咧，根本就唔系一个咁冇人情味，亦都唔系饮酒食肉嘅人，佢只系用呢个方法睇下呢十几个人，边一个值得咧传法俾佢。所以我哋一个当参学嘅人呢，要处处留心，要处处检点，要处处忍耐， 咁先至可以学到嘢，先至可以求到呢个道啊！纯粹呢就系呢个忍辱啊，人哋个短处坏处你唔好睇，你唔好学，但你要学佢呢个好处，学佢呢个长处。咁所以始终话呢，如果话若多亲为，咁呢个亲恨心重，亦都系业障重啦。咁唯一个办法呢，你就常常啊要念观世音菩萨，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呢菩萨啊呢个慈悲光加倍破除你呢个亲恨火，令你消炎点起啊呢个智慧火啦。故话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离亲。佢若多如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变得离痴。此就系咧三毒之中最后一种，叫做离啊呢个愚痴毒，贪嗔痴啊嘛。我哋念观音菩萨离贪心，离亲恨心。现在呢，我哋若果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呢，就可以离开呢个愚痴心，远离呢个愚痴毒。咁愚痴呢，凡系呢个人所谓不信因果，不明白事理，邪正不分啊，所谓满天神佛呢种咁嘅人呢，就系叫做愚痴啦。嗱，咁啊，通常讲呢，就系有两种呢嘅错误见解。嗱，一种呢就系常见啊，咩叫做常见呢？佢以为呢，我今生做人，我死咗之后呢亦都系会做返人，就算我今生啊点样极大嘅恶，点样嘅罪过，都唔会堕落，日后呢我死咗呢仍然呢做返一个人。咁呢啲就破坏呢个因果嘅原理啦。人哋话作善就生天堂佛国啊，作恶就会堕地狱，唔一定来世做翻人噶。如果你今生咧好好地修持，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咁你以后啲往生净土啊，无谓做人啦。生到极乐世界，莲花化生，亲近阿弥陀佛，诸上善人共在一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话几好？嗱，咁啊，但系相反，如果你罪大极恶，除咗好事坏事都做尽啦，你想得返一个人生几难啦。咁啊，所以呢啲常见嘅人呢，佢哋以为人死后仍然做返人，做善唔会生天堂佛国光，做罪过唔会堕落，咁就破坏呢个因果嘅道理，呢种人就係愚痴啦。第二种呢就叫做断见啦，他说人死就如灯灭，好像我们点点灯，等一阵间一关关到个掣冇晒啦，黑麻麻啦。他说我们人死了之后呢都是一样啊，好像那盏灯呢熄了，等于说冇后世，死了就一了百了，等于说你做点样的善事都冇功德，你做点样的大罪恶都不会有这个恶报。这种就叫做断灭见，亦是破坏这个因果的道理。那么这种人呢都是属于呢知见不正，那么就愚痴啦。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深信因果，明白事理，知得修行念佛，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从此呢就修行啦。知得呢如果做了大恶会堕落，那么从此不要做恶啦，能够这样深信因果呢，这个人就是叫做有智慧， 就是叫做啦，有这个波野波罗蜜的智慧啦。咁啊，从前呢就有一个出家人，佢个名呢就叫做树庵，但系呢个人嘅品性呢好刚强，好顽固，而且又中意搞事搞非，咁啊认真呢就系如痴啦，常常呢同人家地呢闹交，甚至无呢系打交。咁啊，在我哋大众啊共住嘅地方呢，系绝对唔准有呢啲事发生嘅。如果有呢啲事发生呢，不管有理冇理，两个一齐呢签单，俗语话即系炒鱿鱼啊，咁啊赶佢扯噶啦。如果两个人打交呢，不管你有道理嗰一个或者冇道理嗰一个，两个都要走。冇人情讲，不过呢这个有道理的呢，如果大家知道是个好人，他是被逼，那么他就可以走之后呢兜个圈五分钟你可以回来。但是那个冇道理那个呢，你就兜一百个圈都冇得倾。因为大众知道这个是好人，他是被逼的，那么原谅他啦，那么他可以兜个圈即使五分钟而已。一样你回来没事，大家原谅他，但是那个真的呢无事生非的呢，你即使兜一百个圈都没得谈了，你一定要走了。那他呢就常常是闹事搞事，那么搞到呢常住大众这个即时都不能够容忍他，准备呢要签他单要赶他走，但是还未曾实行。咁啊，嗰晚咧，佢哋真系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咧一向嘅行为咧都唔系几好，知道自己咧系错，所以佢就生起一个惭愧心啊，咁啊准备咧闭关修行，咁所以第二日一早咧，佢就去到求呢个当家师傅慈悲原谅佢昨日嘅过处，咁啊请求咧。这个当家师傅呢成就呢他闭关。咁这个当家师傅呢觉得呢，咁你既然能够知错啦又能改啦，咁所谓既往不咎啦，你只要重新好好地做人，又肯闭关，所谓闭门思过，咁都唔好啊将你赶走啦，咁接纳佢嘅请求。所以他一入了这个关房里面，他们一心念佛，而且禁语不讲话，那么一心一意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晚上拜观音菩萨诵普门品，那么三年圆满了，他真的得大智慧开悟，将从前这个人呢真的脱胎换骨，冚唪唥改晒，佢根本唔识字嘅，佢到到三年闭关圆满咧，佢能够讲经，佢一睇佢啲经啫，佢就明白了解，连世间嗰啲四书五经啊，佢亦都清楚明白，与往日咧真系判若两人。嗱，咁啊呢啲咧就系属于啊，你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或者呢是诵普门品，那么能够呢就是远离啊这个愚痴，等你得到这个正知正见，而且自己呢不识字，到这个时候呢懂得讲经，懂得说法，所以这些就是念观音菩萨呢所得到一种的好处。所以结文呢就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就多所饶益啊，是故众生就常应心念啊。咁啊呢处呢就是结文，就是说明呢念观音菩萨 能够免离咧呢个贪嗔痴嘅三毒。嗱，呢个贪嗔痴三毒咧，真系对我哋一个修行人啊，系一个大祸啊！所以《涅槃经》啊，有一品咧，佢哋狮子后品，佢里边讲咧，佢话毒中之毒就无过呢个贪嗔痴三毒。所以呢个观音经里面亦都讲啊，佢话净于三道根就成佛道无疑啊。佢话假使一个人能够清净咗呢个三毒，等于话冇咗呢个贪嗔痴三烦恼毒啦，连根都拔除啦，咁啊呢个人呢就应该呢系得成佛道，绝对呢冇半点嘅怀疑。所以话无尽意啊，观世音菩萨呢有如是相来，能令呢个念观音菩萨嘅人呢断除呢个贪嗔痴三烦恼毒嗰种嘅威德神力啊，对我哋啲众生呢系多所饶益。他说事故众生常应心念，这两句话呢就很重要了，就是说明呢我们不单说口念啊，其实最重要呢还是这个心念。我们首先明白这个念字是怎样写的，这个念字呢就是上面一个金字，是今日那个金，下面是一个心字。相信这个念字很多人都懂写的，我们念经的念，那就说明我们不是过去念，不是未来念，就是今天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起，你就什么时候用个心去念。因为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了，未来的呢都未曾到，所以不谈，就是谈现今。你几时发心念观音菩萨，就是由那个时候起你发心。所以这个念字呢就是今下面一个心，就是今日呢用个心呢发心去念观音菩萨，或者念普门品，或者呢就持大悲咒。咁所以此处呢一段经文虽则系结文，总结观音菩萨有消众生啊呢个贪嗔痴三毒呢个威德神力，但系最紧要呢就系要我哋啊好好地呢用个心去念呢个观音菩萨，而且念得呢要至诚，要恳切，唔系念口妄，而系一心一意观想啊，心无杂念咁呢去念观音菩萨，咁就保证呢有效，保证呢你能够念到啊系一心不乱。嗱，咁啊在呢个法院珠林里边啊，佢所讲。在这个隋朝的初期，即是唐朝以前呢就是隋朝，隋朝的初期呢，那么扬州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那他就很发心啊，那他念什么经呢，他就常常念这个大涅槃经。那么涅槃经和这个法华经呢是同佛同时说的，说完法华经呢佛就入灭了，入灭前呢就说这个涅槃经，都是一部呢重要的大乘经典。那么他没几远的地方呢有个山啊叫做岐山，那么有一个沙弥，即是未曾受戒的，他只是剃了头出了家，但是未曾受大戒的，那么叫做沙弥。咁啊，佢初初发心念乜嘢呢，佢就係念呢个普门品。咁啊，一位就诵涅槃经，一位就诵普门品啦。嗱，咁啊咁啱啊，得咁巧啊，两个人同一日同一个时间呢，你佢做乜啊？ 咁啊，突然间无缘无故啊，就系咁玩完，即系死咗。啊，所谓无缘无故，究竟乜嘢事咧？都冇人知道。咁两个人咧，同时咧就死咗啦。死咗咧，咁佢两个人啊，都去到阎罗王个地方。咁啊，呢个阎罗王咧，咁啊，见到呢个沙弥啊。对他非常的尊敬，亲自担一张所谓黄金做的座位给这个小沙弥坐。但是对于这个扬州这位出家人诵涅槃经的，他就没那么尊敬了。他不单说没有这个金做的座位给他坐，他还有一个用白银做的座位呢俾佢坐。嗱，咁啊，黄金同白银系人都知道，咁啊，黄金咧就比呢个白银啊，咁啊贵得多啦。嗱，咁啊，黄金咧几百蚊美金一个安士，咁啊，白银咧不过几蚊银钱啊嘛，一个安士，咁啊差得远啦，吓。咁啊，冇几耐咧，阎罗王啊就同佢哋讲啦，佢话你哋两个人都诵经。两个人的功德无量，虽然是暴毙啊，突然间呢咁就死咗。佢话你两个人因为诵经功德不可思议，唔应该唔早死，应该增寿啊。佢所以我家呢放你哋翻去阳间，好好地再修行。好啦，佢哋两个冇几耐啦，同时又醒翻啦，醒翻呢。咁啊，呢个沙弥都冇乜点样，就唯有呢个扬州呢个出家人咧，佢有啲唔系几服啊。佢记得呢件事，佢话我又受咗戒，又系出家，咁啊又系诵大波涅盘经，都系大乘佛法同法华经同时，咁啊点解啊？咁啊死咗之后，佢话我。